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KDA 望着孩子，他长得与人类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就是哭的时候露出一排小尖牙。他显然还不了解自己和邻居们身上发生过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是怎样。此刻的他或许因邻居的照顾才能如此心地纯洁，这不算什么。问题是当他长大以后，心地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天真无邪，而是为进食可以变得冷酷无比呢？在这之前，你们都是人吗？ KDA 的眉头紧皱。 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去哪儿了，他们说来接我，就把我放到一个叔叔手里，可是他们再也没有来接我。 小孩的脸埋在手里，痛心地哭着。 KDA 一听就明白了，显然眼前的孩子被丧心病狂的母亲卖给了搞生化研究的组织，被篡改了生命。他的回路中淌过一阵抑制不住的痛苦，曾经凭着强大力量解决很多问题的他，却找不到扭转眼前这孩子悲惨命运的办法。有人被变回去过吗？ 我没有见过。 小孩依旧在哭。你等着，裹好被子。 KDA 出去掩好门，到楼道门口把情况告诉了萨米尔。 他好可怜呀。 埃里克起了同情心，而萨米尔只是沉默，对此他无能为力。许久他才沉沉地说了一句话，这样活着或许不如死去痛快啊。萨米尔认为这种改造过的变异生物生不如死。埃里克惊呼， 爸爸，你怎么能这样说呀？ 他不断捶打着父亲的胳膊。 讨厌，爸爸讨厌。 KDA 想了一会儿，似乎也觉得没有办法，便低下头转身准备返回那个小黑屋。 哥哥，哥哥，不要，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做。 艾利克，你能改变他的命运吗？ 他不能进阳光，还要吃人，你能去给他找活人吃吗？萨米尔问道。激动的埃里克渐渐地瘫软下去，伏在父亲的背上，沮丧地低下头，眉头沉在阴影里，狠狠地咬着嘴唇不说话了。 KD 迈动步子朝那扇关闭的门走去，埃里克的泪水刷的就流了下来。 KDA 把门打开了一条缝走进去，回首轻轻关上，他不一会儿就走了出来，不同的是手里抱着一小团被子，里面裹着什么。埃里克轻轻地把头转过去，面向楼梯入口，意思是不想见哥哥。 你怎么把他带出来了？ 父亲的话让埃里克心中一惊，他忙转过头，看到 KDA 怀中的物体，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密不透风。莫非你想救他？可是你又有什么解决办法呢？萨米尔本能地把女儿拉到阳光充足的地方。萨米尔先生，我想去找沙漠里的那位老先生，让他看一看，他懂得比我多。桥已经断了，回不去了呀，这么远的路，这些天他吃东西怎么办？我们要为他去找活人吗？萨米尔焦急起来，其实他的内心何尝不是为了这个孩子被诅咒的命运难过。 KDA 沉默了，被子里传来越发急促的呼吸声，快送回屋去，这么裹着他会喘不过气来的。萨米尔喊道。 KDA 闪身回屋，被征的小女孩脸变得通红，看来是憋坏了，却又不敢说，他还是害怕眼前的这个人。 你让你难受了吧？ KDA 问道。 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 KDA 不说话，考虑着解决的办法。小孩额头上满是闷出来的汗，偶尔偷偷抬起头看看眼前的这个人，又害怕的赶快低下去。 爸爸造个飞行器让哥哥带他去不行吗？ 埃里克指了指外面的天空。你首先不要进那间屋子，站在阳光下。对，就是这样，我们什么都没有，怎么造呢？而且凯文这一句不知道有多少天，我不放心你。 爸爸，没有哥哥的日子我们不是也过得挺好的吗？就像以前。 萨米尔不说话，凯文的到来说实话确实让他也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或许他太累了，他知道那是一个像埃里克小时候一样的孩子，不同的是他被父母抛弃而成了别人的实验品，变成了怪物，又被一群怪物养育，每天以血充饥生存。抛开种族的对立不说，但是活着他就已经很困难，还不要说将来。萨米尔慢慢地走到楼梯间，看着那些堆起的木板，想到了什么。习良的捕捞昨天没有成功，只搞到几条变种小鱼，还差一点被一只大巨机械袭击。当他背着干瘪的口袋回家时，发现店铺门口紧闭，这样的好天气父亲不会不营业呀。他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卷帘门上移一点，露出躬身可以勉强爬入的一条缝，就再也不提升了。习良费力地往里钻，周围店铺的人看着他滑稽的样子哈哈大笑。 小崽子，你爸跟你玩什么游戏啊？ 他进去之后，卷帘门立刻关上。仲宇正在摆弄一个银白色设备，那东西呈 V 字形，不大，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爸爸，我回来了。 去把找到的东西处理了，看看罐子里的腌菜还有没有了。 仲宇连头都没有抬，在机械设备面前，他近乎痴迷。 爸爸，这是什么？ 席良围着设备转了一圈。 还有发动机？ 兔崽子，给老子小声点。 啊，难道是偷来的？ 席良说话的时候有一丝责怪的神气，却又不敢太强。父亲在他面前很有威严，有时让他害怕。仲宇放下手里的工具，得意地抽了一口烟，背靠在轮椅上，傲慢地指着那家伙说， 偷个屁！他人不识货，丢在院里，任其生锈自生自灭。我低价买来，让他实现自我价值，你管得着吗？修好了，他便能飞。兔崽子，你懂什么？ 爸爸，这么多年了，你还想再飞一次啊？席梁收拾着那些怪鱼，你的腿不好，我不想你出事。 婆婆妈妈的，像个男人吗？呸！ 仲宇自顾自地抽着烟。 看不惯，如果能选择，你愿意和妈妈过，还是和你瘸腿的老爸过呀？ 当然是爸爸了，妈妈她根本就没把我们当人看过。 亏你还晓得。 轮椅转了一个弯，来到设备的另一侧，终于又开始忙了。 多亏他死了，死得真他妈痛快。 席梁的头低下，脸隐在灯的阴影里，他站在屋角的铁台上剁着鱼头，回忆起之前的日子，痛苦不堪的日子。 妈妈，是虚荣和金钱让你出卖了父亲和我，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仲宇的脾气虽然狂放桀骜，对社会不屑一顾，过去却全非这样。年轻时的他完全不像现在这样邋遢、自负、愤怒，而且是一个很严谨、整洁而谦虚的年轻人。父母早亡，他靠着自己在修理设备上的天赋，硬是无亲无故的在星云之后不久就十分艰难地独立生存下来，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门面。由于对他天赋的嫉妒，不少人都在暗地里和他斗。某一天，他遇到一个流浪的歌女，对他十分的依赖崇敬，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为他做了很多事情。终于见歌女无家可归，心生怜悯，慢慢的他们就这样一起生活下来。直到当他收到一个陌生人寄来的绘画和书信时，他才明白他只是别人派到他身边打探情况的妓女。他质问歌女，推推掩掩，宽仁的他最终作罢，只求他去了邪念和自己好好生活。然而当他的修理天赋被妓女复制完毕之后，迎接他和孩子的就是一场大火。终于的一条腿被倒下的燃着熊熊烈火的顶梁砸断，混乱中他抱起幼小的席梁，斩断燃着的腿，生生爬出冰塌的房子，勉强登上自己造出的飞行器，一路滴着血带孩子离开了。讽刺的是，他手提箱里恰巧存放着那幅画和那封信。路上经历过严重的感染和高烧，父子俩坠落在这个海岛上，靠着当地几个好心人的照顾才勉强活了下来。为了报答他们，终于无偿为这里的人修理了7年的设备。后来他独自乘飞行器回到当初的地方，那里已经荒无人烟，人们已经认不出他是谁了，而他也没有说出自己就是当初的那个英气逼人的制造天才。几个守空房的老头告诉他，大火那天后，人们从废墟中没有找到父子俩的尸体，歌女哭着说被烧干净了，还给父子修了坟。后来歌女同一家很大的设备修理店老板住在了一起，不过没过多久，那一家人在外出时惨遭怪物的屠戮，尸骨无存。此时的他已心结如铁，只有儿子能体会到他的愤怒、压抑、痛苦和悲伤。虽然从那天起再没有表现出来过。席梁端起一盆清水，把收拾好的鱼放入，稀释毒素，然后洗净皮手套，脱下挂在墙上晾干。 爸爸， 他小声叫了一声，终于似乎没有听到，沉迷在修理和调试中，全然忘记了这个世界的存在。此时的他无比快乐。萨米尔对着阳光检查定好的木箱，看里边是不是透光，有的话就把一些碎木屑塞进去，箱子巧妙地留过通风口，插一根黑橡皮管，管子打了几个卷儿，通过管子能呼吸又不会被光射到。 幸运之前小孩都能加工这种东西，现在什么工具都没有了，太差了。 废木板上的钉子早就锈蚀，他找了一些钢筋磨尖，用石头砸进去代替。 爸爸，谢谢你。 艾利克十指交扣垂在身前，看着父亲工作。 KD 在屋里询问小孩的过去和一直到现在的经历，没有告诉他已经被父母抛弃的事实。 你第一次被书写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 我不知道，我很饿的睡着了，身上都是黑黑的，醒来之后我就不饿了，是叔叔阿姨们把自己的血输给了我。我知道这其实也是吃人，对不起，对不起。 是因为真心忏悔还是单纯的恐惧呢？应该是两者皆备吧。 KDA 听到萨米尔在喊他，便从椅子上坐起来。你裹好被子，我要出去一下。 嗯。 当 KDA 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的时候，把手中的木箱给他看时，小姑娘神情很激动。 你们是好人，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 别哭了，再哭我就不帮你了。 KD 的话穿透了木板，进入孩子的耳朵里，那哭声便随之轻轻消失。哭又解决不了问题啊，我帮你想想办法，一切看你自己了。 KDA 从小孩的嘴里得知，这里的人都在晚上活动，白天要么关在屋子里自己待着，要么睡觉，四楼以上都是断瓦残垣，漏雨漏风不能居住，只有三楼相对完好，逃到此地的他们便在三楼定居。此刻除了木箱里的小女孩，其他怪物应该都被 KDA 消灭了。这孩子对叔叔阿姨遇到什么并不清楚，他确实也想过询问，但对 KDA 的恐惧战胜了心中的疑问，何况他对于什么是死亡还不太懂。 爸爸，我们不是一直都这么生活过来的吗？哥哥离去没有问题，你不用总担心我。 艾利克摇着父亲的手，脸上充满了恳求的神情。萨米尔沉默着，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了那个箱子，这不是帮了威胁自己一家生存的怪物吗？KDA 把箱子抱起来，橡皮管口的空气微微地流动着。还是去找仲宇先生吧，他或许能想到什么办法。当履带车开回城市的时候，那些住户都纷纷跑出来看，三个人毫发无损地在他们眼前还像以前一样淡定。 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仲宇店的卷帘门依然关闭，萨米尔敲了敲。 谁？ 仲宇警觉地问。 光头大个子。 门里的声音消失了，传来一阵嘘嘘嗦嗦的响声，仲宇和席良在收藏那微型设备，过了好一会儿门才渐渐地向上打开。 怎么又回来了？ 仲宇歪扬着头靠在轮椅靠背上，吐了一个烟圈。 有件事情想求你帮忙。 萨米尔的表情很严肃。终于看了一会儿，正襟危坐起来。 进来说。 见到此景，一旁店铺的人开始打岔。 哟，新手回来报答了。 嘿，瘸子，这次是给你送的啥呀？ 终于连头都不回，卷帘门直接关了下来。KDA 向终于父子说明了小女孩的遭遇。 那孩子在哪儿啊？我挺感兴趣的。还从没见过这样的小怪物，可以当做活标本吗？ 仲宇傲慢地吐着烟。 你这老头子怎么这么讨厌？ 艾利克怒了，席良躲在楼上偷看，他发怒的气势让他颤抖了一下。 说正经的，你怎么看？ 萨米尔没有受这傲慢的气势影响。 哼， 他换上了一支烟。 他和你们非亲非故，管得着吗？这小鬼还是丢掉算了。 KDA 手中的箱子颤抖了一下，艾利克气得说不出话来，径直跑到后院蹲在地上暗暗的生气。 哟，小姑娘生气了？ 害怕了是吧？ 仲宇不紧不慢地摇着轮椅打量木箱，不大，相当于席梁蹲下的大小。 小伙子，看不出你还挺有力气的，搬一个人那么轻松。 他把烟头指着 KDA 的鼻子说， KDA 不回应，冷冷地看着他。 过来这边。 仲宇挥挥手示意 KDA 跟上，而 KDA 并没有挪动脚步，撒缪尔代替他走了上去。 轮椅来到屋角一块不起眼的油布前，仲宇先开一脚往旁边一转。 这是什么？ 萨米尔问道。 帮我把它搬过去， 仲宇吩咐道。 算了，我自己来吧。 萨米尔深吸了一口气，用尽全力把微型设备抱了起来，一步步挪到屋中心放下，累得满头是汗，白色的金属外壳在灯光下闪着漂亮的光泽，显然是刚刚擦拭过的。 嗯，小哥们儿。 仲宇指了指。 嗯，背上他飞过去，找你说的沙漠里的那个老不死的吧。 飞？ 萨米尔很惊奇。 先生，这应该很贵吧？ 算了，送给你们。 仲宇歪靠在轮椅上自顾自地抽烟。 那我们怎么回报你啊？ KDA 问道。 把小鬼救活，顺路再给我弄点沙漠的土特产，不然就赔偿我的设备。 他看都没有看 KDA 的脸。 KDA 对眼前这个邋遢的给他造成很差印象的中年人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决定帮我们？想从我们身上谋取什么吗？还是有歹意？可沙漠里真有杀人机器和变种怪物呀。 KDA 暗暗地想。 萨米尔感激地要去握仲宇的手，仲宇却故意地把手揣在兜里没理他。 等会儿还没有能源呢。 他不紧不慢地撬开一个铁柜，取出黑乎乎的耐压罐，打开把一些半透明的黄色液体倒进微型设备的一个口中。 爸爸，你…… 席良的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那是家里唯一的一罐星陨前的压缩储能碳基燃料，一毫升价值一两黄金。 赶紧走，省得小怪物跳出来吃我。 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KDA 似乎开始有点理解为什么萨米尔说他是个好人。 萨米尔先生，你们怎么办？ 他问道。 没事，我们暂时住在仲宇先生这里。 仲宇听到这句话一点反应都没有，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萨米尔明白这就是允诺了。齐良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看样子艾利克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了，他不知该如何同这个女孩打交道。 KDA 把木箱交给萨米尔，轻轻地抬起微型设备，跟着仲宇来到了院内。 看见那个铁罐了吗？雷叔猫会不会啊？ 仲宇指了指微型设备的背面， KDA 蹲下照着做了。微型设备的箭头冲着天空， 然后把支架打开。背这么重，小伙子你可吃不消啊。 仲宇的话音未落， KDA 背着微型设备径直站起来，脸上没有一点吃力的表情。仲宇不说话了，两只眼睛眯眯起来盯着 KDA，这一下子改变了他的傲慢神气。 手旁边是操纵杆，往上掰就开动，往下掰就减速，转弯和升降靠身体姿态控制。 KDA 左手接过木箱，右手握住操纵杆感受了一下。 嗯，不错，很方便。 艾利克盯着 KDA 看，一想起这几天就要见不到他了，心里还是有些不舍。 哥哥，你还记得回去的路吗？ 啊，应该没问题。对了，给我一柄金光枪，天上不知道会遇到什么。 艾利克跑到履带车后取枪递给他。 你怎么用呢？你只有两只手啊。 KDA 拆开枪取出扳机，装在一个弹簧握柄上，放进了嘴里，一根电缆 从嘴角伸出，连到发射单元。他用垃圾堆里的一块钢条弯成头套，装上激光头戴在脑袋上，整个过程徒手进行。终于盯着不由得惊呆了。 KTA 把电池锁别在腰间，抬头让发射头冲着天空，牙齿咬合控制扳机，一道蓝光直冲云霄。 真厉害， 仲宇在三人面前第一次说出这个词。 哥哥， 怎么了艾利克？ 你蹲下。 KTA 照着做了，顺手抱起木箱。艾利克探身过去，轻轻地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 哥哥，你一定要安全回来。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慢慢融化成草原，而我